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62章重逢。8月中旬，距离袁子峰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开始心浮气躁起来。他现在已经不比以前说逃课就逃课了，开学以后到底是没那么多时间再寻找李琴书，他的耐心也在一日日的被消磨殆尽。袁子峰把手中原本属于李琴书的手机打开，犹豫了一瞬，还是点开了微信。李琴书最开始走的那一年，给他发微信的人不少，不过袁子峰抱着这是李琴书隐私的态度，从未点开过。随着时间流逝，给他发微信的人越来越少了，直到现在几乎也没有了。可就在袁子峰登录成功的那一瞬间，赫然发现出现在消息列表最前面的人竟然是李侃云。 现在一切都还好吧？ 袁子峰浑身猛地一僵，赶紧迅速点了下聊天的对话框，看着对话框上面的话，袁子峰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就在李侃云这几个字的前面，赫然是李琴书发过去的一段话： 希望我爸妈不要太怪我，说实在的，当初我有想过要不要告诉他们，可是当时腿伤得比较严重，甚至压迫神经，我怕告诉他们之后也没有医好，这样给人希望又让人彻底绝望更是可怕。那时候就想干脆等到我彻底好了再说。 袁子峰一时间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又是生气又是心疼。李琴书怎么就没想过，他一句话不说，他爸妈这3年的时间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呢？袁子峰咬了咬牙，头一次不爽微信没有可以同时在线的功能，俩人聊天的时间停留在1分钟以前，很显然袁子峰上线把他挤下去了，他就这么打草惊蛇了。李琴书肯定能猜到登录他微信的人是袁子峰，李雨锦也肯定跟李琴书说过他的手机一直在袁子峰的手里。俩人的对话不过寥寥几句，如果不是今年微信改版了，他甚至不可能看到这段聊天记录，估计李琴书也不知道现在的微信记录可以同步，不然他绝对不会这么傻做出这种打草惊蛇的事情。袁子峰不由觉得好笑，什么时候李琴书躲他都成了躲蛇了。把手机黑屏了，袁子峰盯着手机看了半天，李雨锦的电话在这个时候不期而至了。 有消息了。 李雨锦一开口就带给他一个重磅炸弹。他现在在哪儿？ 还记得我跟你说他的腿没有彻底好吗？我这几天查了一下济国那边的情况，才知道是疗养院那边的仪器不能支持他接下来一段时间腿部的治疗，所以跟他商量以后让他暂时住到了 F 国。所谓的旅行明信片不过是他的幌子，其实他现在在 F 国治疗。 他的腿恶化了？ 这我不太清楚， F 国治疗院的位置我已经拿到了，去不去你自己决定吧。 当然得去啊。袁子峰心想，他找李琴书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下落了，怎么可能不去呢？疗养院并不在 F 国首都的市中心， 而是位于郊区的一个草原上，遥遥望去更像是一个牧场，甚至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正在草原上撒了欢的奔跑。袁子峰抵达的时候，有人正蹲在地上挤牛奶呢，看到他微微一愣。 请问您找谁？ 袁子峰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们这儿是疗养院对吗？女人看着他笑了笑，然后站起身，抹掉鼻尖上的一点灰。 啊，先生，请跟我来。 这儿的条件不算太差，至少从外观看起来是很不错的。袁子峰跟着女人一路往里去，直到进了一处小院子里，这才发现这儿别有洞天的。小院子里像是另一个世界，草坪上有不少的健身设备，三三两两的人正在做复健。 啊，先生，是您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是家人？我可以帮您推荐合适的医生。 不用，我是来找人的。 啊，找谁？ 李琴书三个字即将脱口而出，身边突然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东西摔落的声音，紧接着一个夸张的男声喊道： 李 ,Are you okay? 袁子峰浑身一僵，下意识循声望去，出现在视线中的身影让他一瞬间心尖一颤，竟然有些热泪盈眶了。他看上去没怎么变，除了眼尾多了几根皱纹，抿起唇来的时候酒窝的大小都和从前一模一样。他正有些慌张地捡地上掉落的东西，一旁的男人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宽慰他：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没了力气？要不要查一下自己的手是不是也出现了问题？ 袁子峰本来还挺激动的心情，看到这话顿时一凉，脸往下一沉，大步地往前走去。 啊，我很好，谢谢。你看上去不太好。 男人说着，居然伸手握住李琴书的手腕，看似要宽慰他，在袁子峰看来却跟占便宜没什么两样。男人张了张嘴，还要再说什么，袁子峰却已经一下挡在他的面前，一只手抓住男人的手腕往后一拉，紧接着把李琴书的轮椅往后推了几寸，把他们隔绝开了。 他很好， 然后又骂了一句： 把你的爪子给老子挪开。 男人浑然不觉发生了什么，只一脸担忧地望着李琴书，神色紧张。李琴书低着头有些不自在，手搭在腿上，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把腿上的毯子往前挪动了一下，遮住了他的双腿。袁子峰蹲下身去，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质问道：为什么不来找我？四目相对，李琴书下意识的想躲，却被袁子峰非常生硬地捏住了下颚，不让他躲。他只好尽力调整自己的呼吸，露出一个苍白又勉强的笑容，看似平淡地开口道： 好久不见啊，子峰。 装什么装？为什么不来找我？ 换作是三年以前，袁子峰可能会被李琴书的平静的样子给气个半死。可现在他不会了，因为他看得出来李琴书是装的。他微微颤抖的嗓音和紧攥着毯子的双手都充分暴露了他内心复杂无比的心情。他根本就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点也不在乎。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